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不花钱不跑腿儿， 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不用您花钱，不用您跑腿儿，雅娟请您和我一起去感受一下第一届北京青年相声节的盛况。为期一个月的北京青年相声节已经结束了，我们呢选择了一部分精彩的现场录音奉送给您，希望您能够喜欢。 东东也代表我们嘻哈包袱的全体演员，感谢各位来到我们嘻哈包袱铺听我们八零后说相声。马上给您有请出的是我们嘻哈包袱一对超级重量级的演员。那么这个呢，说的就是他们俩的这个体重啊，加起来吧，怎么着都得个五六百斤吧。安九健、张潇给大家带来一段传统相声《打灯谜》，咱们掌声有请二位。 大家对我们两个人不太熟悉， 哎， 我们两个是一对新人。 对，我们这对新人呢，明天就要登记去了。 结婚像话吗？ 你说一对新人， 一对新搭档， 哎，这还差不多。 我叫安九健， 我叫张潇。 你看我们相声演员也有基本的素质要求。 那是啊。 首先来说 啊， 脑子就得聪明。 我脑子就聪明。 反应还得快， 我反应就快呀， 思维还得敏捷， 我思维就敏捷， 还得不是东西， 哎，我就不是东西， 你才不是东西，像话吗？ 废话 啊！ 我这给大家介绍一下演员的基本素质，你捣什么乱呢？ 我就是聪明 啊， 我就是聪明， 不是， 哎， 你让各位瞧瞧 啊，我 真 聪 明， 哎， 那这么着， 嗯， 我说一句话。 啊、 你把头一个字学上来就算你聪明， 太简单了， 听着 啊， 今天来这里演出， 金 心情很高兴， 心 你爸爸是谁？ 你 别、我没听清楚 您再给来一遍行吗？ 听清楚了 啊， 今天来这里演出， 金 心情很高兴， 心 我儿子是谁？ 我你这都绕腾人的，知道吗？啊 啊！ 占我便宜，你这有好的没有啊？ 有好的呀。 那您说呀， 出一个谜语考考你行吗？ 啊，那太好了啊！ 可以， 那可以呀。 听着 啊， 说有一只狗 哦， 它为什么越来越小？猜， 缩水了。 你家狗能缩水？ 那不知道。 告诉你 啊， 说一只狗它为什么越来越小？ 为什么呢？ 因为它越走越远。 哦，太合理了， 师傅。 它一拐弯还没了呢。什么玩意儿？ 你没猜上来。 您听我这个， 嗯， 您敢听我的吗？ 当然了。 我给你猜一个啊，说呀，有一辆小轿车， 嗯， 在马路上以180迈的速度狂奔着，突然，司机一踩刹车，四个轮子噔掉了一个，请问还有几个轮子？ 算数题 啊， 4-1，还剩仨。 不对， 怎么了？ 还有4个轮子 啊！ 你听好了呀，说有一辆小轿车在马路上以180迈的速度奔驰着，突然，司机一踩刹车，4个轮子噔掉了一个。你可听好了，是噔掉了一个，和轮子没关系。哎，你这 灯啊！ 哎，你这猜不着你。 你这不行 啊 啊！我说一个。 嗯，你还有？ 当然了。 说呀， 说这头向这头，这头向这头，两头向当间儿，当间儿向两头。猜着了？ 没猜着。 没猜着，你笑话我。 我是平易近人的， 平易近人的。 您揭晓答案， 告诉你 啊， 说这头向这头， 嗯， 这头向这头，两头向当间，当间向两头。 这是 一秃子举俩灯泡。 您这有奖吗？ 当然了，秃子 啊， 大光头，大脑袋， 嗯， 跟这灯泡似的。 你就这个，你还敢再说吗？ 你敢猜吗？ 你敢说我就敢猜。 你敢猜我就敢说。 说呀。 说这头向这头， 嗯， 这头向这头，两头向当间，当间向两头。 一秃子举俩灯泡。 一罗锅举俩窝头。 又换了这是。就这个你还敢再说吗？ 你敢猜吗？ 你敢说我就敢猜。 你敢猜我就敢说。 啊，你说呀。 说这头向这头， 嗯， 这头向这头，两头向当间，当间向两头。 一秃子举俩灯泡，一萝卜举俩窝头。 你爸爸举俩王八。 走。像话吗你？ 啊， 你这不像话啊！ 怎么呢？ 你听我这个。 你有？ 哎，我有这个啊。 你说。 哎，我可告诉你啊。 嗯。 我这个脑筋急转弯啊，脑筋急转弯。 嗯， 每一句话都相当重要。 哎呀呀，赶紧说！ 你丢一句都猜不着。 快点！ 你听好了啊。 嗯。 说，假如你是个司机，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公交车始发了。 嗯。 说第一站，上来3个人啊，往前走；第二站，上来6个人往前走，遇上一次红灯，再往前走；第三站，上来10个人下去5个人往前走；第四站，上来8个人下去5个人往前走，又遇上一次红灯，往前走；第五站，上来8个人下去2个人往前走；第六站也是终点站，车上人下光了。请问这个司机姓什么？ 司机姓什么？ 哎， 你知道姓什么？ 我当然知道了。 姓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呀？ 安九剑。 哦，这个司机姓安。 怎么姓安？ 这个司机就是你呀。 怎么是我呢？ 哎，我刚才告诉你了，我这个脑筋急转弯，每一句话都相当重要。 嗯， 我这个问题第一句话就是：假如你是个司机。 好了，下面呢，继续给您有请出的是我们嘻哈包铺一对最擅长创作的演员陈印泉、侯振鹏，给大家带来一段他们自己创作的相声《人物趣谈》，咱们掌声有请二位。 提到咱们相声演员的学啊， 嗯， 本门的学，你给观众介绍，要让咱们学啊， 嗯， 咱给大伙儿学个什么？ 啊，您让咱们相声学呀？ 说， 那学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坑里蹦的，这些个全能学。哎，对， 你说的是人话吗？ 哎，我，那你怎么都听懂了你啊？ 没毛，怎么张悟本的绿豆汤喝多了吧？ 谁喝多了？这怎么说话呢？ 吃点生茄子顺顺。 你甭那么多废话。 你看刚才那样 啊， 侯老师， 你 相声演员本门学都能怎么学？ 嗯， 天上飞的， 哎呀， 地跑的，水里的浮，草根里蹦。 我是这见德行吗？我啊，天上飞，地跑，我是这样吗？天上飞，地跑， 大伙听听这有人话吗？这 啊，怎么没人话呀？ 天上飞的， 对呀， 天飞的真能学， 真能学， 果真能学， 能学。 塑料袋来一个，哎， 我学不了塑料袋，我。 你那是大猩猩。 废话，我找那俩滴溜呢，这换一个， 换 一 个， 你学，哎， 地跑的吧， 地跑的， 你给大伙儿啊，规规矩矩， 怎么样？ 学条疯狗吧， 哎，学条，我咬死你得了吧，啊。人要学疯狗的吗？这个 您什么都不会，您吹这个牛干什么？ 这是啊，我还什么都不会。 你会学吗？ 就说学呀。 啊， 今儿豁出去了啊，学一回屎个浪。豁出去了， 学什么什么？ 我不要脸了，我学会屎个浪。 完了，大伙儿，这个智商真是。您瞧啊，这疯狗这么大件儿， 对， 你趴着，喂喂喂，完了吧？ 干嘛趴那？我来两声。 完了，再说你看这模样， 怎么着啊？ 长得跟吉娃娃一样。 哎，谁长一狗脸呀？这个。那别那还真像您这，说像这你二舅，我告诉你，知道吗？ 哪儿的事？你还能学个昆虫？这不胡说！ 今儿我豁出去学一回， 不可能！ 各位，您再掌声鼓励我一下，怎么样？ 白鼓掌！ 谢谢各位。而且您还记住，您身边有那些缺德的人，什么讨厌的人，就学这屎壳郎，特简单。您看好了， 白鼓掌啊！ 一上台应该给他滚走，我告诉你，忒可气这位。知道吗？ 不是，你等会儿 怎么了？ 你刚才学的是 这不明白吗？ 啊， 屎个浪滚粪球，你看没有？哎、 我呀， 我今儿豁出去，我当回屎个浪。哎， 这多低级， 这还低级呀、啊？啊， 刚开完反三俗的大会， 我这哪三俗、啊？ 老演这些个低级的节目 哦， 得好啊， 得好一点。 相声演员要提到学啊， 嗯， 可能我们要比观众朋友们 嗯 更加的深入生活，体会生活， 哎，观察的多一点， 把生活当中这些人物啊事件模仿好，还原到舞台上来，对得起观众的票钱呢。 嚯，您说这么一套一套的， 对不对？ 刚才您学我这觉得低级了，是吗？ 不好， 你能学高级的吗？ 要说到学啊， 怎么样？ 不是跟各位吹， 呵， 就我啊， 就拿他来说吧， 最擅长的 学什么呀？ 就是模仿人物。 模仿人物， 什么人物拿过来 啊？ 我观察一段时间。 哎呀， 不是跟您开玩笑。 怎么着吧？ 上到那些个国家领导人， 哦， 下到咱们普通的基层百姓啊， 你看， 我都能刻画的惟妙惟肖。 你全能学？ 能学呀。 那这么着，你考我半天了，刚才 啊，我也考考你。 好， 刚才这可不是大话， 不是大话。 上到国家领导， 对， 小到黎民百姓 啊。 这回我那我从这个黎民百姓。 好，基层的开始， 开始学， 行 啊，开始 好， 来什么呀？生活当中的人物吧， 常见的。 你看大伙儿啊， 啊， 天天上下班坐公共汽车， 对， 上面有这个售票员啊， 啊， 天天能看得见， 有 能学吗？ 这群体选的好、啊， 可得学得像，哎， 各位， 嗯， 大伙儿有刚才坐公交来的， 有啊， 咱北京这公交的发展速度啊， 呵， 太快， 没错， 你看咱新的公交车， 嗯， 那么新。电车4毛钱就能坐空调车， 没错， 太好了、 啊，好极了。 这是咱市委市府啊， 嗯， 英明领导， 市委 好事啊、 哎，对。 可有一节啊， 嗯， 咱这硬件提升了， 嗯， 咱这软件可太差劲了。 您说这个素质， 售票员有一部分啊， 嗯， 一小部分售票员， 对， 真是有损咱们首都的光辉形象。 哟，他怎么了呢？ 抱起站来， 嗯、啊， 囫囵吞枣，含糊不清，胡说八道 啊、哦！有这样的吗？ 有，你马路边天天能听见， 是吗？ 不信，大伙儿一会儿散场，您出去听准有。 呵，这么着，那您给学学。 说着话啊， 嗯， 您要不信，跟我一块儿、 哎， 咱在这站台上等车啊。 好。 哟，哎， 哟， 您瞧， 怎么着？ 这公汽车说来就来了啊， 这就到站了。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啊，电子报站 多好。 嗯， 到咱们北京的售票员， 主要听他。 40来岁的一大姐， 呵， 拿过这报话机来啊， 哎、 啪，这手一推这玻璃， 一推这 个，这胳膊往外一伸啊， 啊 您听到这几句报站吧？ 什么样啊？ 来，干爹了，干爹了，干爹了，干爹了，一老姐爹了，干爹了，干爹了啊，干爹了，干爹了，干爹了，这一老姐了，干爹了，干爹了。 他这素质是太低了，这个 有这态度的没有？ 咱呀不能怪人家 啊！ 您看这上下班高峰期， 是 底下人多多呀， 太多了。 他看着着急， 嗯、 一起急，保不齐的说话声音就这个快 哦。 等一上了车厢了， 嗯， 大伙进车厢了，哎呀，安静，哎，这时候得说话清楚了， 清楚了， 哎，那可不 更快， 更快， 更快，好多外地来的农民工朋友啊， 嗯， 为什么？ 为什么？ 这记者一问，您对北京的印象，嗯、好多人都爱提这售票员呢，北京人不好。 态度太差了。 哎呀， 为什么呢？ 王宝强来了，这是啊。对， 他们做的都不是有意义的事儿、 哎，就别说 了。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嗯、 好多的这个农民工朋友赶着春节过年回家， 对， 归心似箭。 没错啊， 本来呀、 啊，本来 坐着公交， 嗯， 想到西客站。 我到西站坐车呀， 等听着售票再报站啊。 哪儿了？ 金台路到了。 嚯，坐回去了。嗯， 好多售，你就听刚才这路售票员的啊， 啊 直接总站见。 是啊， 好比咱这一路，大伙都知道， 都坐过。 长安街沿线， 没错。 咱马上要到的站是王府井 啊，中间这站。 哎，金街。 对， 逛逛街，买买东西。 没错。 你要听他的报站 啊， 肯定过。 哎呀， 往这一坐啊， 什么样？ 报站，您听不出王府井这仨字来。 是啊， 说来就来啊。 啊。 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没有了你看了你看这没有了你看这没有了你看这没有了你看这没有关门 关门什么都没听见就听见俩字关门是吗这个、 有这态度的没有 这还真差点劲这个 哎 不行这回啊这是公共汽车 是 那你看学的还真像啊 当然了 那这个我再点一个 啊 点一哎刚才算啊地下跑的、 地下跑的 你不也天上飞地下跑吗 天上飞啊 天上飞能学吗 可以 飞机上也有报站 飞机上 对呀 飞机这就好了 嗯 大伙儿都知道啊 对 飞机上有一个行业 嗯 在座的女朋友女同志啊、 怎么样 可能更喜欢 哦 空中小姐 呵空 姐都羡慕人家 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好多航空公司一招聘啊 招聘 招聘这空姐儿 啊 空姐漂亮啊 哎当然漂亮了 五官端正、 啊、对 眉清目秀 基本条件 牙齿白细 呵 多好啊 好看极了 最大的特点还不在这儿 啊在哪儿啊 这姑娘都个儿高 啊那必须的 小手一扣啊 哎就这样 个个站在这儿啊 怎么着啊 全都是一米二几的大个儿 哎全是大哎不是 高个儿啊好看 别好看了就一米二几的大个儿那个拿着行李再给汤死走着走着一米七的大姑娘那都是、 哎、一米一一米七 一米 七 啊怎么分啊 好看啊 哎 到这机舱这迎宾啊 对 系好了丝巾 哎更漂亮、那个、 小姑娘啊 就是 把这胡子刮干净 没有啊没有姑娘没有长胡子的啊 不留胡子 不留胡子 说错了 对 哎 不是不留不长 发型也美 发型是 这小姑娘啊 嗯 全都是 什么 一律全是板寸 哎呀呵 带着电棍、 啊、呵得了吧您到了什么这全是保安是怎么着带着电棍您坐哪航空公司的这是啊 空少空少 哎空少也不留板寸现在 空姐是 啊空姐怎么着、啊、 空姐是什么发型、 啊、盘着头啊 盘头 盘头漂亮 好看 嗯 而且这空姐说话大伙儿要坐过飞机的都知道 都坐过呀 按照咱们空管局的有关规定啊、 嗯、 飞机进港二十分钟之前 啊 例行提醒您啊系安全带 对 这个座椅的靠背调直了、 哎、调直了 吃饭的小桌板您先叠好了 哎 遮阳板打开 这么四项 例行公事 没错嗯 咱们觉得啊 咱们怎么着 例行公事我知道 啊就这么点事儿啊 没听人家说啊 嗯、 可人家说出来回回呀、 啊、 嗯、 啊、 和风细雨 就那么好听 有曲有调、 哎、跟唱歌似的 学学啊 来一回 带您出趟国 哎太好了 旅游旅游去 啊旅游 马上到了啊、 哎、 到目的地国家、 哎、好啊 您听听这个、 哎 灯里的灯 就这喇叭差点、啊、呵 女士们、 哎、 先生们由北京飞往马尼拉的飞机将在二十分钟后到达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场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我不敢去那地儿啊我还回不回来了我这个 不去菲律宾 飞着去抬着回来是怎么着给我啊 换一个 当然换一个 国内吧 国内好 上海世博园 哎这好 旅游一趟 还没去过世博 说降落就降落啊 嘿 女士们先生们由北京飞往上海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1850 次航班将在二十分钟后准时到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请检查安全带是否系好调直座椅靠背并收起小桌板打开遮阳板谢谢您的合作星空国际联盟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再次感谢您的乘坐 Ladies and gentlemen Attention please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CA1850, we're arriving Shanghai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 Please check your lift locked and check your 座椅靠背 and 哎哎哎哎您别说了您别说了这句怎么回事这句 这两句 啊 这个姑娘没来得及看词典 那就甭说先 性求乐趣无穷，说学逗唱诉衷牙，嬉笑怒骂是民情，嬉笑怒骂是民情。 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讲，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快，那藏在你心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不花钱不跑腿， 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是雅娟，咱们接着四九城里听相声，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第一届北京青年相声节的实况演出录音。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嘻哈包袱铺相声专场，我是主持人徐涛，在此呢也代表我们后台的每一位演员，向今天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致以最真诚的问候，欢迎您的光临，谢谢。二哥，请您欣赏一段快板，表演者是青年快板演员马兴野，为您带来传统节目花唱绕口令，咱们掌声有请。 那黄河500年才清一荡啊，一共是4000，得了这么500吨。我问老僧，可有徒弟？老僧说，哎，收下了弟子整8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的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儿，四徒弟名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不了霸，六徒弟名叫霸不了崩，七徒弟的名叫随风倒，八徒弟名叫倒随风。八徒弟学会了8宗艺呀，八乡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打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儿会吹管，点三僧他会捧笙，崩不了霸会打鼓，霸不了崩他会念经，随风倒会扫地，这个倒随风他会点灯。老师傅叫他们换一换，可这不定换成换不成。 这愣头青就打不了青头愣的青，青头愣撞不了这个愣头青的钟，点三僧吹不了这个僧三点的管，僧三点捧不了这点三僧的声，爸不了崩就打不了哇，崩不了爸的鼓，崩不了爸就念不了这个爸不了崩的经，倒随风扫不了这随风倒的地，随风倒点不了这倒随风的灯。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责打弟子整八名，眼睁睁八个徒弟个丁个的都要挨打。从外边来了五位云游僧，说不要吵不要争，跟我的后院一块去数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三层，一去数单层回来数双层，上边的壁画雕刻的精，谁要是数对玲珑塔，说出壁画古人名，谁就是那大师兄。谁要是数不下来玲珑塔，你也说不出来古人名，怎么今晚罚跪到天明。过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的风儿一刮响花楞。正月里来正月正，刘伯温修造北京城，打板算卦苗广义呀、啊，未到先知是徐茂公，能掐会算的诸葛亮啊，斩将封神姜太公。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接过了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脖三口磬，三个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的风儿一刮响花楞。三月里来桃杏花开，吕蒙正无时去赶摘，沿街讨饭崔广瑞呀、啊，提笔卖字的高秀才，睡说六国苏季子，朱买臣无时打干柴。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脖五口磬，五个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的风儿一刮响花楞。五月里来端阳节，刘备无时卖草鞋，推车贩伞柴郡主，贩卖酸梅的洪五爷，上天不灭汗刘秀，没山上吊死崇祯爷。那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脖七口磬，七个墨了鱼子七盏灯啊，七个金铃二十八两的风儿一刮响花楞。七月里来七月七，临潼斗宝的伍子胥，上师徒把守三关口，那潘豹骑的班豹驹啊，秦琪仇视曹门去啊，黄飞虎归位东岳天齐。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脖九口磬，九个墨了鱼子九盏灯啊，九个金铃三十六两的风儿一刮响花楞。九月里来燕雀飞呀、啊，梁山好汉的蜀李逵，净得江公大佛寺啊，喝断党羊的猛张飞，呼延庆曾经打过来杨七郎搬兵永无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脖十一口磬，十一个墨了鱼子十一盏灯啊，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的风儿一刮响花楞啊。十一月里燕雀飞，梁山好汉的蜀李逵，雪花飘赵太祖，手使着盘龙棍一条啊，康茂才登台拜过帅呀、啊，关公一怒的去赶曹，梁山大刀明关胜啊，孟良放火昊天塔的烧啊，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脖十三口磬，十三个墨了鱼子十三盏灯啊，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的风儿一刮响花楞啊。十三月里一年多，白袍救驾的淤泥河，岑彭堡主救过驾，高怀德救驾把金说呀，伍子胥救驾陈于四，赵子龙救驾长坂坡。我这接着连月往回说，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二层，十二张高桌四十八条腿，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十二副挠脖十二口磬，十二个墨了鱼子十二盏灯啊，十二个金铃四十八两的风儿一刮响花楞啊。十二月里整一年，金眼毛髓到仙丹，身量矮小属冯茂，窦玉虎把守左阳关，智军章要把昆阳闹啊，张三石也曾做过一任文具官。玲珑塔，塔玲珑， 玲珑宝塔，数完了十三层，抬头看满天星，地上看有个坑，坑上看冻着冰啊，冰上看这个长着松，这个松上看这个落着鹰啊，屋里看一盏灯，灯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不好了，西北前天起了大风啊，说大风的好大风啊，十人见了九人惊啊，刮散了满天星啊，刮平了地上坑啊，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一只鹰，刮灭了一盏灯，刮走了一老僧，刮乱了一本经，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霎时间也直刮得星散坑平，冰化僧倒，鹰飞灯灭僧走，惊乱惊掉弓崩，这么一个绕口令我的唱得不好，请您多批评。 下面马上出场的这位演员啊，我想就是我们今天观众朋友们最想看到的，我们虾包铺最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而且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嘻哈包铺大掌柜高小攀和他的一位师侄王宇凡给大家带来一段传统相声《地理图》，咱们热烈掌声有请二位。 感谢朋友们稀稀拉拉的掌声， 嗨， 谢谢。按理说呀， 啊， 今天是跟尤宪超合作， 是， 可是说一句心里话 啊， 为什么小超没来呢？ 为什么呢？ 不瞒大伙说，我的搭档尤宪超于昨天晚上凌晨2:32在家中不幸病了。 哎， 我也劝小超啊，吃点药喝点尿就好了。 喝尿 啊？ 喝药？ 对。 哎， 在家里什么病啊？ 什么病啊？ 感冒发烧，像这种病啊， 发烧， 对，发烧， 说清楚了， 所以说来不了。 哎， 临时换上新搭档叫王宇凡。 哎， 王宇凡也挺郁闷的。 我郁闷什么呀？ 家里头郁闷，最近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哦，我新交一女朋友？ 哎，啊，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啊， 哎呀，每天哄她女朋友开心。 是， 那天一回家来劲了，老婆，我回来呢。 傻小子。 他女朋友也来劲了， 嗯， 老公你回来了， 傻娘们儿，这是。 这时候王宇凡一口叼着他女朋友的手指头，还说呢：“哎，你看看，我把你手指头吃呢。” 我还逗他， 他女朋友眼泪下来了 啊！ 宇凡，我鼻屎哪儿去了？ 呵，闲不闲的那个？ 就这样啊 啊！ 不单单这事儿 啊， 家里头父母也吵架了。 是， 父母吵什么架呀？ 吵什么架呢？ 那天父母一块吃着吃着饭 啊。 他妈就来劲了，老公，咱俩结婚多少年了？ 啊，多少年了？ 怎么着也得有3000多年了。 3000多年、 啊， 妖精啊！ 二师兄，别闹啊！ 谁二师兄啊？ 哎呀，那多少年？ 30多年。 30多年了。 哎， 30多年，咱一回浪漫没来过。 是。 咱今天浪漫一回行吗？ 怎么浪漫呀？ 落餐 啊！ 这时候 啊， 再看王宇凡他爸，脱。小背心脱了，小吊带脱了 啊！不是您等会儿吧，等会儿 啊！ 这是什么呀？ 贝贝家，你当什么了？ 我也当贝贝家。 家里头吵架， 啊， 不单单这事儿， 还有什么呀？ 我们这有个演员， 嗯， 陈应泉， 哦， 也郁闷。 他郁闷什么呀？ 他郁闷什么呀？你说这个人啊，相声说的也好， 是 长得也漂亮， 哎， 但是人无完人。 对， 干嘛呀？ 嗯， 他这人有个小缺点。 什么缺点呀？ 娘们唧唧。 这是小缺点吗？ 动不动就小潘，你知道吗？ 哎呦， 我说那个别闹 啊， 你亲我一口，我告诉你。 他呀， 不是你看你啊 啊， 你什么路子呀？ 对呀，啊， 小潘，你知道吗？ 嗯， 其实我特别的想去秦国。 哪儿？ 秦国。 叫泰国。泰国。 我说好几年秦国了。 啊， 哎呀，所以说 啊， 陈永泉就这样，包括他的搭档侯振鹏。 是。 哎呀，这个人别人有什么他得有什么， 啊，气迷心。 哎，你看我们演员啊，嗯，都爱穿一身西装。 对。 他也穿 啊， 买个什么意大利的名牌叫什么什么那个你妈呢？你妈呢？ 我妈呢？ 你妈。 那叫阿玛尼， 嗯，对，阿玛尼差不多， 差多了。 哎，买包， 啊， 攒了5年钱 啊， 买了个奢侈品牌的包包。 什么包啊？ 超 A 的班尼路。 那不怎么样 啊。我说你买错了，换一个， 啊， 又换了一包，换了一个奢侈品牌的包包。 什么包？ 叫什么驴牌？ 驴牌 啊？ 什么意思？ 乐于驴，那叫 LV。 啊，驴牌？ 你瞅谁出来背阿胶啊？ 驴牌吗？反正 什么驴牌？ 哎，就这样，我买，他还跟我谝呢。小白，你看，你看，写着呢 ，Made in 河南。 假的那是， 买错了。 对，哎， 所以说为什么我都了解演员的这些情况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安排场次。 对， 你像为什么老见不着贾旭明、张康呢？ 为什么呀？ 安排到香港去演出了。 香港 啊？ 那老师 啊， 我呢？ 你干嘛？ 你把我安排到哪儿啊？ 你安排 啊？ 昌平吧。 昌平。 啊，挺好挺好。 不是不是，您把我安排到那个好一点的地方。 好地方。 哎，好地方啊。 就在策划嘻哈包袱世界的巡回演出。 巡回演出。 哎，这不就哪都去。 老师 啊， 老师 你怎么着？ 那个衣服脏了。 可不喝干嘛都没有。 喝水吗？ 不不不不喝。您干嘛呀？ 您能不能带我一块儿去？带我一块儿去。 不是，主要这趟太辛苦。 不是，我不怕辛苦。 不是。 咱不坐飞机吗？ 嗯 啊， 不坐飞机， 为什么呀？ 怕你晕机。 咱们坐船， 怕你晕船。 那咱们坐车， 怕你晕车。 合着我坐什么晕什么是吗？ 咱呀， 啊， 走着去， 走着， 哎， 走着去也去， 嗯， 走着去也去， 走着去你也去， 也去。 行， 嗯， 我把这路线给您说一下。 行，那您说说， 您听听这个路线啊。 哎，好， 咱们在什么地方？ 这是西四胜利电影院。 西四胜利电影院， 哎， 咱从这儿出发。一直往北走德内大街，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火园、新庄子、宣化、沙岭的宁远、张家口、柴沟堡、西湾田镇、阳高县、聚落浦、周氏庄、大同、孤山、浦子湾、丰镇、苏集、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卓资山、三道营、旗下营、桃浦旗、呼和浩特、萨拉旗、西包头、甘肃兰州、西凉、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西、哈密、吐鲁番、新疆乌。母亲金河伊里温苏进西藏，聂拉米拉拉萨伦布拉萨市，莫日贡卡拉里查多姆，巴塘里塘鸭龙江，四川成都市，乐山自贡重庆，万县宜昌锦州，沙之汉汉口孝感武胜关，河南信阳县，铜川洛川榆川霍州榆次寿阳平定景定石家庄，河北望都新乐到保定，深武原安河间县，沧州南皮敦光禹城德州平原山东济南市，胆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坡大湾口乌村曲阜兖州市，临城韩庄李国义，柳圈毛村徐州市固镇新疆曹老街，蚌埠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大岭担子街，花行不正不过过江到南京。 好， 龙潭下属高司镇江市，外五塘、新凤丹阳石塘湾，溧阳常州无锡苏州到上海，松江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沙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水云南昆明市，广西南宁桂林广东广州奔雷州到香港。 好， 走海南岛、北浦湾、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京城喀布尔不丹王国涅布尔加德满都斯里兰卡科伦坡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到欧洲，走土耳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国、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拉克、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丹麦、保加利亚、索菲亚、匈牙利、布达佩斯，出欧洲地中海到非洲，埃及开罗、莫桑比克、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突尼斯、摩洛哥奔大西洋到美洲，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大威克多加、旧金山、芬兰、洛杉矶、密着美国纽约、华盛顿、中亚、美利加、巴拿马、亚马逊和巴西苏克雷、蒙德维亚是拉布拉塔河、麦哲伦海峡、利姆基多、厄瓜多尔出美洲到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海峡、朝鲜、平壤到日本，大阪、名古屋、北海道、库页岛回中国的黑龙江，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的蔡家沟、姚门、渤海、长春市、吉林桃家屯、范家屯、楼房的公主岭、四平市、归的全都、山东马仲河、新沟子、开元、金陵、乱石山、新城的文官屯、沈阳、皇姑屯、玉果站、马三家的兴隆店、激流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堡、大柳山、昭山、高家屯、大凌子、双店、锦州、女儿河、高铁连着韩家沟、兴城、白沫、沙后所、绥中县、前所、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唐山市、唐。汉沽张贵庄解放桥解放路到天津的劝业城，从天津的劝业城走杨村蔡村河西路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走六环五环四环二环，再回到胜利电影院。 好，真不错。 这趟远不远？ 远。 想不想去？ 想去。 我可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背着我。 不去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CBD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C China 知道吗？中国 China 的 C、 英文 CBD 什么意思？ China 北京大北窑、

在深蓝色寂寞里窒息，只为